小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你们登录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 来听我讲故事。小朋友们，在今天的妞妞讲故事里，我们来说地质馆的花絮故事。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《江山如此多娇》。这还是一个跟小组的小朋友有关系的故事。在之前的故事里啊，妞妞说过，地质馆的四楼展厅呢，是我们本次活动的终点站。所以呢，各组啊，都在这一层的展厅里合影留念。这可忙坏了我们的摄影师强强爸爸。只听得展厅各处都在招呼强强爸爸，来，给我们来一张。只见得我们的强强爸爸背着相机穿梭在各组之间，忙得不亦乐乎。现在啊，轮到小组的小朋友们合影了。带队的圆圆老师把孩子们招呼到了自己身边，强爸爸喊一二，不等那个三出口啊，就看见镜头里孩子们已经摆出了五花八门的造型，有像飞天的，有像罗汉的，还有看不出具体像什么的后现代主义行为艺术。哈哈，那叫一个五彩纷呈啊。强强爸爸的创作热情也被极大的调动了起来，咔嚓咔嚓的猛按快门。忽然拍摄中断了，怎么回事呢？原来啊，大家发现似乎少了两个成员，究竟是谁呢？找来找去，最后发现原来啊，还缺一位小朋友以及带队的另一位老师猪猪姐姐。他们去哪儿了呢？找来找去，一回头，嘿，就看见我们的猪猪老师领着那个掉队的宝宝，露着一口小白牙，不紧不慢地朝着大家走了过来。原本呢，是想批评猪猪老师几句的，要知道灵感这个东西可是稍纵即逝的呀。不过呢，现在看在猪猪老师是去寻找掉队的小朋友的份上，功过相抵，不予追究了。嗯，现在好了，大家都到齐了，可以照全家福了。好在啊，孩子们的激情并没有因为等待而消减。强强爸爸一举起相机，孩子们又在瞬间摆好了各种中意的造型，状态极佳。随着咔嚓一声呢，强强爸爸的相机里又多了一张姿态万千的小组全家福。妞妞看着这张照片啊，忽然想到四楼展厅主要介绍的是我们国家的地形地貌，照片里躺在孩子们脚底下的正是我们国家版图的模型，生气勃勃的山河拖着生气勃勃的下一代，还挺有寓意呢。所以呢，妞妞建议，如果要给这张合影取个名字的话，就叫《江山如此多娇》好了。